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继续陪着各位一块儿回家啊。而且呢，今天是一个挺特别的节气。 也继续贴秋膘。 还贴？我觉得该停一停了吧。 啊？那不行。你看咱们车玩了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推送的那篇文章都是我们主播推荐的、 哦、 全是贴秋膘的好管子。 哎呀，也是、 嗯、 啊，因为今天是处暑， 嗯， 就是等于是出了暑了。 哎， 就是气象学上说今天往后全是秋天了， 或者说越来越凉快了。 越来越凉快了、 嗯、 啊，这个贴不贴秋膘呢因人而异吧。啊，我早上听节目的时候说好多朋友都减了不少，夏天苦夏， 对， 而且呢觉得可能身材不够好，哎呦，减了十好几斤的， 嗯， 20几斤的都有。您如果觉得这一段比较辛苦的话，当然这个秋天刚开始的时候您可以稍微贴一贴， 是是是 啊， 再贴回来 再贴回来啊、嗯、吃个涮羊肉什么的啊。哎，今天呢咱们的节目也有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哎，好了，我们进入正题了。今天第一时段我们要说的这个，我相信作为北京的很多的朋友， 嗯 啊，这都是这套东西陪着长大的 哦。 哎，而且再其次，像我身边的小胖， 嗯， 也酷爱这个产品啊， 贴秋膘必备良药。 是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一块儿聚会的时候，然后小胖一般都是说，好了，那个你喝啤酒，我喝北冰洋。你喝一个啤酒，我干一个北冰洋， 对瓶吹， 哎， 看谁能吹过谁。 他最厉害的是一口气吹6个北冰洋啊！哎呦，我天哪， 就是喜爱。问题是没有任何负担。 来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嘉宾。 哎呀，他终于来了啊！北京毅力北冰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公司运营经理任威，欢迎任威。 大家好。 哎。 很高兴来到北京文艺广播。 嗯，哎，任威啊、 嗯， 是不是类似像我说的这种啊？那个我从小就是喝北冰洋长大的，哎呀，我好喜欢喝北冰洋。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对，男女老少啊都会说， 嗯， 都是这样说。 好吧，啊，夸的也都习惯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因为这是事实。 是的， 哈， 嗯。 今天请你来呢，其实我觉得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对， 因为北冰洋和毅力出的这些东西啊，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每个人有的是伴着他们从小长大，现在可能伴着自己的孩子开始慢慢成长了。而且现在您出去喝饮料的话，尤其在北京，那北冰洋那是必须要点的，对不对？就跟去了西安，您可能要喝冰峰啊，或者去了别的地儿，比如去了青岛，您要喝崂山可乐一样。 哦，没说哈啤就不错。 对啊，这是属于一份情感。 是的 啊，这个我觉得产品咱们可以先不聊，咱先聊聊现在北冰洋或者说毅力， 嗯， 有什么新的玩法吗？我看呢好像还有什么亲子游的项目，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还挺感兴趣的。 是的，北冰洋现在呢，为什么说我是北京毅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嘛哈？ 嗯， 您看我们北冰洋现在有几家分公司了，然后其中这个文化公司主要做的就是亲子游，也叫品牌体验式营销。现在呢，就是您去了北冰洋之后，您不只是可以购买我们的产品，您还可以进到工厂去参观。然后我们还近期还成立了一个乐园，就等于是刚刚开放的，您进去之后还可以带孩子去在乐园里边玩啊体验啊这样。 呀，那哎这个特别好， 查理的巧克力工厂， 对吧？ 当时想到那个 对吧，哎呀这种特好，就相当于从娃娃抓起 啊， 从小也要有这种代入感，还不错。 哎，都有什么项目能跟我们简单说说吗？ 嗯，是这样的，我们呢从面包制作到汽水 DIY 制作都有。 汽水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吗？ 是的，是的。 但是咱们不是流水线的吗？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汽水原浆，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苏打水进行一定的调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一个实验， 嗯， 就是小朋友会学会怎么使用实验器材，烧杯啊，浇头滴管啊，这些东西，包括漏斗啊这些。 哦， 体验式的这种。 好好好。哎，那这个文化公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我们是从2009年就开始成立这个文化公司了。那最早的时候，我们是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国际学校跟我们公司沟通，然后带着国际的一些学生，国外的一些小孩子带我们公司去体验一些面包生产呀、制作呀，参观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就是对于咱们国内的孩子其实营养很好，所以我们就成立这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 嗯，好。哎，这个特别好。 是 我记得我去国外玩的时候，参观过方便面的工厂啊，当时呢它整个工厂建设的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方便面好像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像我们这些青年人都非常之喜欢，而且方便面好像也算是伴着我们长大的一个零食儿， 对 啊。进到里边呢也是有这种 DIY， 先去参观它的一些文化的构成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第一碗方便面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到全世界的方便面全部做一个展示，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自己的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找到自己国家的最出名的方便面，里边最后还可以有一个 DIY， 这个 DIY 你最后还弄一小包带走，咱们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是吗？ 对，我们的流程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博物馆。那伊利呢最早的是1906年在上海成立了这个品牌，然后您去了之后呢可以带您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参观我们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我们有一些老的包装，包括我们品牌的一些老故事。我们的讲解员会一步一步的带您去讲解。其中参观的时候呢，因为伊利这个品牌是从上海，在公司合营的那个1951年的时候，由上海搬迁到北京来的，所以呢，这里边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包括我们的创始人詹姆斯尼尔，他是个英国人，那后来为什么成为咱们民族的品牌？其中就是因为有一个爱国的商人叫尼加喜，这尼加喜呢他就把这个伊利从外国人英国人的手里购买过来之后，然后他捐献给了国家。这里边有很多爱国故事可以讲。 哦，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说伊利嘛就是百年伊利，对吧？那除了咱们当然我特别想问的是，就是比如说小胖说要携全家要去你们那儿参观，是直接去吗？还是打电话要预约？ 对， 还是说不行，你得赶上这波才可以？ 是随时接待的。我们是全年只有过年才休3天，等于是全天都可以来，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下班，然后您随时来，随时就可以接待了。 那所有的这些，就比如说咱们的面包啊，咱们的汽水啊，然后包括咱们自己的这个博物馆啊、讲解呀、等等，这些全都是在大兴吗？ 对，就在大兴西红门那个附近。 离你们家那么近，你怎么 我怎么不知道呢？ 对呀、 真的不知道。 我们这个也是在一直在推广，包括我们的公交的广告上面也都有。 哦，是吗？ 有预约电话。然后小朋友来了之后呢，除了参观我们的那个历史博物馆之外，嗯，他会体验就是我们的亲手动手去制作。 嗯， 制作面包项目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它是亲子体验，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去做这个面包，会有各种花样，我们来教他。对，所以孩子他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记忆。 嗯，哎，那问题来了，比如说小胖要带着他媳妇儿去，然后也要体验一下做面包， 对， 需要交钱吗？ 是收费的。 哦，那就好的，怕你们俩祸害。 是得收点。 是的， 是得收点。哎，跟我们说说具体的地儿呗，嗯，比如说我们要导航去，嗯，搜索什么呢？ 北兴路东段，就是六号，这样就直接搜北冰洋伊利食，或者是伊利食品有限公司都可以， 就可以 北冰洋汽水公司也可以，对，都可以搜得到。 哦， 现在高德地图还是比较发达， 那就方便多了。 对， 直接输入北冰洋就能找着了。 对对， 嗯， 是吧？ 哎，对的，北冰洋或者伊利都能找得到。嗯， 那除了可以 DIY 这个汽水啊， 嗯， 面包啊， 面包马卡龙，嗯，巧克力，甚至我们现在还准备推出酒心糖。 哦， 那酒心糖是老北京人从小也吃过的，但是不会做，因为它里边是带酒的，外边是裹着一层糖壳。 对， 对，很漂亮。 嗯 嗯，很有艺术感的。对， 马上要到8月15了，月饼呢？ 对，近期我们9月份，我们可以说预约量非常爆满，很多公司都到我们那儿去预约，因为公司它也会组织大家做一个团建的活动嘛，所以有的工会啊，包括公司一些福利待遇比较好的，都会带我们那儿去做月饼，然后做完了月饼之后还是无添加的，然后带回家里边。 做的过程当中，月饼的背面你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 对， 嗯， 然后把它吃了，送给别人把它吃了。 对，送给朋友也很好。嗯， 或者你恨谁可以写上他的名字，最后把它吃了。嗯，哎，这个挺不错的，大家可以去，因为距暑期结束还有一周的时间。 嗯， 这一周呢，如果您还没空陪孩子去， 嗯， 或者说还想再陪孩子去玩一些特别的，可以到这边玩一玩。 是的， 啊， 是的，是的。 另外还有， 不错， 对，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是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一开始有点诧异。 嗯， 他说是伊利餐厅又开业了。 嗯， 原来就有伊利餐厅吗？ 有， 对的， 哦，有 西餐。 就是除了伊利餐厅以外，现在你比如说在北京的很多街面上能够看到专门有伊利自己的 百年伊利， 哎，对对对， 自己的店我知道，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餐厅呢？ 餐厅原来是有的， 对，最早叫洋快餐， 对， 那个时候肯德基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就是伊利的洋快餐，最早的时候在午门我们有一辆快餐车。那个年代买那辆快餐车，据我们的老同志讲啊，大概是20万人民币， 当时， 很贵。对，当时，对，当时也就是90几年的时候，肯德基进入中国之前。还有的我们老同志还讲说，肯德基进入中国之前还曾经跟伊利谈过要不要合资，来再做这件事情。 我们断然拒绝了。 是的。 失之交臂了。 别闹，我们做炸酱面呢。真是， 好好好。哎，包括我看你们现在除了有这个暑期的活动之外，包括咱们的伊利西餐厅恢复，哎，西餐厅恢复营业，那现在在北京有多少家？ 我们现在就仅此一家，就在工厂。 哦，就在工厂里面，是吗？哎，能够吃到什么？ 最有特点的就是披萨嘛，还是比较那个传统的这种西餐。 哦， 然后但是我们的披萨呢，可能是跟其他外边的不太一样，我们是用那个鲜的橄榄油，叫罗马披萨。我们准备推出这样的。然后还有呢，芝士火锅，芝士火锅目前还没有上线，但是呢我们准备近期就要推出来，因为这个觉得也是那个西餐当中比较有特色的。 明白。嗯，哎，有点前店后厂的意思了。 哎，对， 因为反正就在咱们的厂区里头嘛。 对，而且带着小朋友就是可以逛一下我们的园区。 嗯， 然后到我们的乐园去玩，然后这边还能吃到我们伊利的西餐。我呢品尝我们的西餐的时候，我就感觉跟外边的不太一样，也不知道是原材料的问题还是怎样，反正它的做法还有工艺性质都不太一样，包括我们的果子面包，像您二位肯定经常吃啊， 当然 它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我倒是清楚啊，主要是它是三次发酵，多次发酵，就跟那个用酵母啊发酵的可能有点区别。 哦，厉害了，厉害了。 哎，刚刚您说到了园区， 咱们那个是园区里边既有工厂，又有您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的餐厅，有我们的乐园， 有餐厅， 全部是在这个园区里边。 体验式的，对， 你就可想而知园区多大， 多大呀？ 很大。是的，而且我们园区里现在我们还有生产，我们现在北冰洋有酸奶，还有熟食，伊利的熟食，对我们品类现在已经非常丰富了。 是的， 嗯，对， 伊利的店经常去。 嗯， 桃酥是我的挚爱， 又来了， 还有瓦罐酸奶， 又来了。 我现在那儿还有三瓶没退钱呢， 哎，真的。哎，另外我再给你出一主意，比如说你跟你媳妇儿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可以在他们那儿再办一次。 嗯，是的。 怎么办呢？ 怎么才 在伊利餐厅里边办？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西餐厅可以接待那个新婚，新婚在我们那边不论是订婚还是结婚，都可以在我们的举办婚礼。然后我们的整个园区呢，也有一个花架礼堂，非常漂亮， 就是有草坪的那种， 对，草坪婚礼啊，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 对， 对的。 哎，那可以这样吗？比如说，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15周年了。我们想推出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特别版的北冰洋汽水， 嗯， 那瓶子上面能印我们的标，我们去那儿定制可以吗？ 可以呀，只要您那个有要求，我们一定会满足的。而且不论是我们的玻璃瓶还是我们的塑料瓶， 嗯， 还有我们的易拉罐，现在都可以。对，而且您像看我们现在我们的塑料瓶现在马上就要上线了，因为我们在马鞍山现在已经建厂了，嗯。然后我们那个新的包装啊，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在我们的官网上已经推出了， 嗯， 可能在市面上还不太好买得到，但是现在最先推入市场的就是我们的荷花恋， 嗯， 它的听装，对，跟那个 荷花恋， 对，荷花恋是核桃、花生， 炼乳， 哎，不是 荷花恋， 对，核桃、花生来相恋嘛，有这个广告语， 哦，是这个意思， 出新款了， 它是一种蛋白饮料，现在运动不都讲要喝蛋白吗？ 对， 它是植物蛋白，非常健康。 哦， 对对对， 像听众磊，包括平安猫都说了，哎，什么什么，去伊利参加活动有联系方式吗？而且还说带孩子体验要单收费吗？就是如果要是只是去体验还用收费吗？ 如果只是去体验是要收费的， 嗯， 只要进场参观呀，这都是要收费的， 嗯，但是这个收费肯定是合理的，对吧？ 对，非常 合理，也不会说 价格非常优惠 啊， 对，像美团呀，包括大众点评网啊，都可以查到我们的价格。 嗯， 对，嗯， 叶伟民说了，哎呀，就在星光影视城附近，我们中午没事老去。 哎呦， 对， 你看看，你看看，嗯，这个喷哥哥啊， 嗯， 也说了，我小时候出去旅游，伊利面包是必备， 是因为也没有其他家， 就是其他的面包你真不是那个味儿。 对，那四环素面包， 哎，是后来纸包的又跟塑料包的又不太一样。 是， 哎，就这个真的是我因为是我妈妈特别也是从小吃这个东西， 嗯， 每次我说哎我给你带点什么呀，人家是当村的点心，还有呢就是咱们伊利的面包， 嗯， 我给他带过两个纸袋的，人家说哎这纸包的不错，就是放的时间稍微短点，下一次还是给我买10个塑料包的。 他为了放的时间长一点。 是的是的， 对，纸包的运输可能没有塑料包那么方便。嗯，您说的肯定是我们的大果子面包。 对，果子， 对，最传统的大果子面包，它还有个别名大家知不知道呢？叫面包王 啊。这个真不知道， 为什么叫面包王，因为它的年岁最长，它大概有110多岁了。因为从1906年的时候，詹姆斯尼尔在创建这个品牌的时候，他为了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他就研发了这款面包。 嗯， 因为欧式的面包普遍是偏硬的，但中国人喜欢吃发面的馒头，对，它是非常软的，然后还喜欢吃一些果脯类的东西，核桃仁啊都加到里边。 嗯， 对，然后还有一款我们比较有名气的就是维生素面包。 嗯。 最早的时候 就是我俗称的素环素面包。 哦， 对，那会儿是国家为了那个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嘛，补充维生素， 对， 然后率先就是最先同意伊利面包加入维生素的，在食品当中加入药品。 但是那个面包因为是黄色的嘛， 嗯， 但是吃着非常好吃， 对身体非常好。 是的， 对，如果您不爱吃维生素的话，您就吃维生素面包。 嗯。 哎，真的去那儿玩的话，可能是一家老小特别合适。 是， 对， 可能找寻的都是不同的感觉。 是 啊，还能进到厂里边。原来去食品加工厂，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对面就是一个冰糕厂，我没事就翻墙过去啊。 嗯。 当然 是偷着过去的 啊，对对，那当时没有门票啊，不让进呢，然后呢就偷人家的冰糕棍儿， 嗯 啊，偷人家那个没做好的，就是算是残次品。 所以你知道人家这儿进去得交费吧？ 收费是特别合理的啊。 对，因为老人也到我们那边，前天还有一位老年人来了之后，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到过你们伊利老厂的时候，我就做过你们的月饼。 哦， 当时我在那儿当什么工，在那儿我没太明白，当时有一个什么工，可能是劳动课，老师带着去的。 明白。 他说现在我带我的孙子又来了。 哎呦，真好，真好！哎，现在暑期还没结束，暑期趁着这时候去咱们那儿， 特别多。 有什么优惠吗？现在比如说，比如说特别的项目，针对暑期的 有优惠。 什么优惠啊？ 对对，我们乐园现在推出了网上的那个票价，就非常优惠了，等于是打了五折还多， 相当于 一大一小， 买一个孩子送一个孩子，就是带俩孩子交一个孩子钱， 省得自己生了，是这意思吗？ 大人孩子这样的话，对，算在一起，一大一小就打了个五折，非常优惠。 这个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参观过啤酒厂，到最后呢，都会喝一下最后的那个原浆。 对的， 咱们那儿也会有。 北冰洋乐园也是的，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北冰洋的纪念款的杯子，然后您拿那个杯子之后呢，就无限畅饮北冰洋，您能喝多少？像您一次吹六瓶， 他这样的单收费， 不现实。 哎呀，真好，真好。哎， 对， 那比如说，如果要是在网上搜咱们那儿的话，大概应该搜什么？就是搜 伊利 DIY。或者是搜北冰洋伊利乐园，都能搜得到。 好，没问题。 您直接搜北冰洋乐园可能更靠谱，或者电话，对， 我能说吗？ 可以 当然。 就是60241812。 60241812。 1812。 是不是去之前最好预约一下呢？ 最好是约一下，因为有的项目像马卡龙啊或者披萨呀，它可能准备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不过您要去乐园的话，基本上溜达一圈，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好， 谢 谢。 好吧，谢 谢 啊，咱们需要先进一段广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 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今天是处暑，这个暑天算是过去了，秋天是不是正式的要来了？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基本上缓慢的向我们这个走来吧。 哦， 应该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处暑之后吧，这个北京地区的气温呢，基本上都维持在30度、31度的样子。夜间的低温呢都是在20度左右，应该比前一段时间要凉快很多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北京地区啊，今天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大部分地区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晴热晴晒为主，双休这两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说未来这两三天呢，在北京地区天气呢对出游还有游玩呢还是有一定影响，请咱们听众朋友啊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特别是双休日计划外出去玩的朋友啊，还要注意防雷防雨。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这两三天啊，我国基本上没有高温炎热天气出现，主要呢还是台风苏利啊影响我国的东海、黄海，移过朝鲜半岛后呢，对东北地区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今明两天啊，在东海和黄海海域呢，将有10级左右大风和暴雨天气。陆地上呢，在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的沿海地区，将有小到中雨，风力呢也有4到6级，最大阵风呢可以达到8级左右。明后天啊，这个台风苏利啊将影响东北地区，在辽宁的东部、吉林的东部、黑龙江的东南部会有这个小到中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那么在我国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像西南地区，还有会有零散的这个降雨天气，基本上呢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双休这两天啊，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呢，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范围呢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强度呢也会有所加强。所以说未来几天啊，在国内游玩的朋友，主要还是受降雨天气呢影响，特别是台风苏利给我国东部地区沿海地区呢带来强风暴雨。出游的朋友呢，还是要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避开这个天气带来的风险，确保出行安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您的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的，再见。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三条事故路段：东五环的小郊亭桥的南向北有事故，还有东六环的陆阳桥南向北有事故，东五环的肖家河桥东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江山桥啊，红山桥。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小郊亭桥的南向北，东六环的陆阳桥南的南向北，还有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东的西向东，这都是有事故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还有呢，就是工人体育场北路的西向东车也是比较多，蔡胡营南路的进京方向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车玩的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安全驾驶啊，安全第一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都是啊，有说嘉宾声音甜的， 嘿 啊，有说在那儿吃着好吃的，现在还有没有卖的？还说有问这工厂在哪儿的，没关系，有咱们小编一一回复给您啊。 是的， 这个刚刚咱们说的是饮料啊，北冰洋、伊利，接下来说的这个可能哥更喜欢一些。 喜欢是喜欢啊，但是度数高。 没事，人家这不上头。 不，你听啊，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酒 哦， 最低度数的30来度， 啊，还行啊。 你知道最高度数多少吗？ 56度的， 60了，60度 。 所以当时我跟嘉宾，哎呦天，我说这我喝一杯睡了。 哎呦，来吧，咱们赶紧请出第二时段的两位嘉宾，北京龙兴号方庄酒厂有限公司的工程师，非遗的第5代传承人周淑霞女士，欢迎您。 你好， 哎，您好， 大家 好， 欢迎欢迎。 好，还有一位呢是龙兴号方庄酒厂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的讲解员王凤娟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我叫王凤娟。 哎，好，来吧，就像刚才咱们在导播间里聊天那样，我们问什么咱们就可以说什么。首先，咱们酒厂也有自己的博物馆吗？ 对，我们博物馆呢是叫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 哦， 咱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展示的呢有300多年的历史的一些酒文化，包括像一些白酒的起源，然后白酒香型的一个分类，还有咱们北京本地酿酒历史的一个发展沿革这样，还有就是像一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传承人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咱们收藏的一些老酒， 嗯、 都可以去参观看一下。 咱们这酒都300多年的历史了， 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可能是非遗呢？ 哦，也对，也对， 对吧？这你就10年的还非遗，这个不可能。 300多年前就是60多度啊。 300多年前的度数可能没那么高。对，因为你看像之前一些就咱们看电视上电影里面演的都是用大碗喝酒、 嗯、 还有真像那60多度那肯定就不上大碗了、 哦、 一碗就干倒了。 哎、那咱们的这个 就都是白酒是吧？ 对， 没有其他的品种的酒，就是白酒。 对，都是白酒。 好，那 晕了。 是，那咱们这个白酒最低度数是多少？跟小胖说一下。 最低的有36度的， 可以。 嗯， 最高度数的， 最高的有60度的，还有再往上高一点的，还有65度的。 哦，我哥行， 我说了一杯我就走了。 哎，喝了上头吗？ 不上头，咱们这儿都是纯粮食，纯粮酿造的这种，就喝完之后不会上头，不会、不会像那种其他的一些酒。 哎，那咱们这个酒叫什么名字呀？ 我们叫龙兴号，然后叫方庄二锅头。 方庄二锅头， 对， 是因为它装的瓶子是方的吗？ 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咱们建厂的时候啊，是在丰台区方庄桥建的厂，所以就叫方庄。 啊、 因为在当时就是像这个有政策规定，只能去以行政地名来命名，所以就叫方庄酒厂。 哎，他们家酒厂也在你们家边上， 你看我们那儿物产多丰富。 你们家酒厂在哪儿？ 在大兴区黄村镇桂村工业园。 哎呀，葡萄美酒夜光杯都是我们那儿的产物， 真 是不是？声音还甜， 对对对对， 不管是喝北冰洋还是喝我们的烧酒啊。 好好， 哎，我想问一下周淑霞女士，因为您是第五代的传承人了，300多年的历史了，您肯定对整个的制酒工艺非常之了解。现在的咱们的制酒工艺跟300年前的相比来讲，是现在更先进一些呢，还是我们在现在的先进的设备下依然还是用传统的老方法制作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还是按照古老的方法去酿作，纯手工酿作。那个酿制纯手工的。对，那个什么，然后我们那儿就是有几个突破点。现在呢，我们就是改进了，就是一些比如说这个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生产模式，单一的粮食高粱嘛，现在我们采用了多种粮食生产。首先增加了一个，选用的是东北的这个高粱，山西的还有山西的这两个地方的高粱，这个黑米、小米，南方的糯米和小米，南方的啊，对，然后这个按不同的比例进行生产的。 哎，用这么多粮食混在一起产出来的酒有什么好的地儿呢？ 它的香气富裕啊，各种香气 更丰富一些。 哎，对对对。 哎，那当初您学的时候，因为您都第五代了，家里都没说不行，酒这个制作工艺的过程我们只传男不传女，会有吗？ 不，没有，我这那是过去了嘛，现在新时代了，没有那么男女平等了嘛。 哦、 对对对， 我是奔着红高粱那片子去想的。 对对对， 好好好，因为刚才在外头聊的时候我也跟周女士说、我说那非遗嘛，你这个手工的，她说现在是现在有一部分是流水线的机械化的，另外一部分还保留这个手工的。 哦，明白了， 是吧？ 机械化，这是我们的灌装车间。 嗯， 我们这酿造车间是纯手工。 哦， 啊，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对对，而且包括这从头那个选粮独特吧，然后还有制取，还有这生产一系列的都是我们自己制作。 嗯， 哎， 对， 那 现在北京市就我们唯独我们一家，从头到尾都 是 我们自己制作的。 哦， 对， 真厉害，真厉害， 嗯， 真棒。 那。一般人都说啊，我喜欢喝清香的，我喜欢喝酱香的，我喜欢咱们家那是。 我们这酿的都是也有清香，主我们酿造的是清香型，然后我们也有一部分是浓香型酒。 浓香型的、 对，也有。 那 这个产品 高度的 哦，这我不懂。哎，你问我姐一个问题了吗？ 行，哪个问题？ 我姐是不是特能喝？ 您能喝吗？ 品尝酒不一定。 就要会喝酒 哦，是吧？ 对，喝酒的人不一定会长久。 是的， 对。 哎，那您跟我们，或者您夸夸您自己家的酒，您喝起来，您想三百多年了，对不对？您也喝了没有三百，您喝了小三十年了吧？估计得有。这咱的酒喝起来到底怎么个好法？您给我们形容形容。 我们酿的酒啊，经过储存以后，必须得达到什么呢？清香纯正。 嗯。 有这个。香气还要典雅细腻， 嗯， 得达到这个标准，然后还有带有舒适的米粮香，因为纯粮食酿造嘛， 哦，对对对， 是不是？ 嗯， 得有这个粮食的香味儿，然后那个口味呢还得绵柔醇和，你这样的回味还得甜爽净， 嗯，那其实 香味比较绵长。 是是是，您说完了这些我能明白了，就是会有回甘。 哦， 就是一喝完，因为品嘛，你不能说大快朵颐， 嗯， 品到嘴里一定会有粮食的香气在， 对 对 对 吧？ 对， 因为小胖不爱喝酒，所以他一说酒就问，直接那问上头吗？ 这点你放心，我们那酒真是不上头，最大的特点， 哦， 喝一瓶，有的喝一瓶多。什么事儿都没有， 对， 不上头， 不上头， 只上腿 啊，这就是走不动道啊，走不了直线， 促进活血嘛。 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入口的时候辣不辣？有的一下啪一下激着你了。 现在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要求绵柔， 绵柔， 因为这年轻人喝酒对刺激性就反感这些， 是的， 不像过去都是65度、 嗯， 现在发展的趋势越来越低嘛， 是， 他就喝不了那么高的度数。 嗯， 哦， 好。来，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咱们的讲解员，比如说我跟小胖要去咱们那儿参观，可以吗？ 可以参观。咱们这边就是全年是，除了过年的时候有大概是3天左右的休息时间，然后其他时间呢都是可以去参观的，早8点到下午5点都可以。 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对，都可以。 那需要预约吗？ 可以预约，也可以直接过去就行。咱们那边都会有接待人员，都有讲解员在。 嗯， 啊，嗯，那再问更细致的问题啊，因为肯定，包装啊或者度数的不一样， 嗯， 我相信这个酒的价格也不会一样。咱们最便宜的卖多少钱？ 最便宜的有10来块钱一瓶的这种， 啊， 就是 2两的吗？ 1斤的 啊，1斤的， 对， 哇，哦， 就是价位比较亲民。 明白明白， 嗯。 那贵的呢？ 贵的就是像咱们这个，有这个纯高粱的这个呢，就是70块钱一斤。 哦， 1斤一瓶这样，还有这个多种粮食的160一瓶， 哎， 好便宜 呀。对 呀，啊， 1斤的， 哦，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咱们用了那么多各地的好的粮食酿的这个酒， 嗯，因为咱们这个呢，就是像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在北京这个我们这个品牌的酒不太多见， 嗯， 所以咱们这边呢，第一个呢也是为了就是打一下品牌，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就是回馈客户，因为像咱们这个酒质更适合一些消费者，就是这个价位更能接受都能， 嗯， 不会说你这个酒虽然好喝，但是价位特别高，可能我喝着喝着也就不喝了。 嗯， 就是咱们不仅酒好，然后价位也亲民。 哎，来再加深一下印象，你们家那酒叫什么名？ 方庄二锅头。 方庄二锅头。 对， 好，就因为原来的厂子在方庄，所以叫的这个名字。 对，是的。 哦，真的呀。 嗯， 真的。 那现在应该改叫大兴了呀，对不对？大兴烧酒。 没有。 好，没事。好，不敢不敢，没事没事，商量一下，啊。 人家名都注册了。 好好好好好。哎，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一问，因为北冰洋刚刚也说了，人家那园区里边能体验一下， 嗯， 咱们这儿也有博物馆，能不能也体验一下呢？或者说我啤酒我可以喝啊，刚刚从那桶里打出来的白酒，是不是刚打出来的白酒跟咱们瓶装的也不一样？ 他们有原浆， 有原浆啊！ 是是是， 我们那儿酿出来的酒，随流游客去了可以随时随便喝。 哦哟， 只要你有那酒量就可以喝，免费。 喝之前，先生您开车了吗？ 姐您放心，我去绝对不用加钱，知道吗？ 骑自行车去。 来，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接着聊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多男士啊都开始问了，在哪儿能买到呢？最关键还有一位女士说，能快递吗？着急了，您看看。 嗯， 咱们这边呢都是可以发快递的，而且就是有朋友想要买的话呢，咱们就是除了可以去我们博物馆酒厂这边呢，也可以去我们的直营店。我们在大兴已经开了2家直营店了，一家是在大兴枣园的天健广场，还有一家呢是在黄村西大街的一个赏玩城几上，那都是我们自己开的直营店。 直营店哈， 就是里面只卖咱家的酒， 对， 然后也不会有吃饭啊什么的这些， 没有，就是现在只是卖酒这样。 明白。 只有我们自己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厂家自己生产的。 应该跟伊利合作一下，伊利熟肉在那边摆点，你们卖酒他们卖肉，多棒啊。 对，这可以， 都是咱们大兴的企业， 别过两天让他们家吞并了。 也挺好，价钱合适吗？ 是是是是，咱们家产品有多少种？ 咱们这边呢大概是有160多种。 啊，这么多种。 对，就是涉及，就是比如说这种各个价位的都有，像这个，而且是各个形、各个这个什么瓶装的、桶装的都有，瓷塔的都有。 好，那刚才广告之前，小胖问了一个问题，也可以回答一下，说咱们园区里去参观，但是除了买酒要交钱，去参观的话用交钱吗？ 咱们这边目前是免费的，不需要交钱，可以就是自由过去参观，也没有门票， 还能畅喝。 对，还可以就是能喝多少喝多少，酒管饱。 天哪， 有酒量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了。 对，然后等下次去就发现咱俩去了，说免费尝还能参观，参观同时咱俩从兜里都拿出一包榨菜，吃着榨菜喝点酒， 弄点炸花生米。 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哎，那咱们园区大吗？ 咱们这边现在是一共是分两部分，总面积是300亩大概，然后我们是， 那也很大了。 对，挺大的了。然后我们厂这边就是博物馆加厂加这个流水线这边厂址，一共是有大概是几十亩的样子。然后在厂对面呢是有200多亩地，我们再建一个重酒文化产业园。 哦， 对，重酒您听说过吗？ 没啊， 轻重的重吗？ 就是种东西的这个种。 种酒。 对，种酒。 种酒。我理解就是把他们家生产出来的原浆埋地上。 对， 是 这 个 意 思吗？ 对。 哦。 就是咱们把这个原浆酒放到这个坛子里面装起来，然后在地里面埋3年，3年之后再打开。 为啥呢？ 会不一样吗？ 肯定是 不一样的。 哦， 对，就是这个酒经过储存过后，它这个口感会更绵柔一点，而且这个酒它在剂里面储存的时候，它会吸收一些就是矿物质啊一类的。 哦，哎，真挺有意思的。 是，哎呦，我们听众啊，好多爱喝酒的啊，也各种问题都有，比如说，哎，咱10多块钱一瓶那酒，喝完了会不会上头呢？ 不会，咱们这边的酒都是纯粮食的。 哦，还有这个，也有好多朋友在问，说哪有卖咱们那个方庄二锅头的？真没喝过。 是，咱们这边就是北京呢，就是在开直营店，所以像一些其他牌子的酒，可能你在超市里面都能买到，但是咱们这个酒你在超市里是买不着的，只能去咱们厂家，或者是去我们的这个直营店里酒馆。 哎，那比如说，他上那些 宝啊 各种 什么 宝 啊东 啊 什么 东啊什么，会有吗？ 这个上面暂时还没有，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公众号，然后在上面都能看到。 叫什么？ 就叫直接搜"方庄二锅头"就可以，就能搜到。 方庄二锅头就可以了。 嗯、 哦， 行了， 好的好的。 聊了这么多，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想要了解的，这个大家可能去参观的时候可能能参观到，但是呢我觉得有必要让这个周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刚刚说了纯手工酿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您跟我们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最后被认证成非遗呢？ 是啊， 我们这个是首先是制曲， 都是人工，就是把这个豌豆、大麦、绿豆，你看我们那跟其他是不一那个独特的一方面，我们添加了绿豆，这绿豆呢有独特的清香味儿。然后呢，我们是把这几种粮食混合，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粉碎加水，然后就是搅拌，人工采制。这个你们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就是纯是人工采成方砖型， 脱了鞋踩， 对，然后靠它自然的发酵， 哦， 培养45天， 嗯， 然后呢，那个你看我们是做的夫妻酒，也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必须领证的才能去采， 那个、对，是那 是吧？ 对对对， 真的呀， 对，真是， 我随便一开玩是真，就是啊，必须有结婚证。您才能采这摊这个咱们的粮食， 这 你 那 要过 需要 谈恋爱的也可以， 也是需要技术含量的 哦， 要配合的， 哦、 明白明白，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好 是吧？ 好， 哦、 哎，那咱们这都有300年的历史了，那其实也可以叫老字号啊。 对，我们这就是老字号啊。 哦，哎，那老字号跟非遗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个老字号呢，就是指的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它拥有独特的传承产品、技艺或者是服务， 嗯， 同时呢，具有良好的声誉和鲜明的传统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老商号、老品牌。那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指的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呢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它的特点呢就是活态流变。它两个是不同的， 嗯， 有区别的，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好的啊，希望咱们的这个甭管是老字号也好，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也好，都希望咱们越来越好。那个问问周女士，接下来准备您这手艺啊，咱们这大厂传给谁啊？有考虑好 吗？有啊，我们有第六代传承人。 啊、 哦， 有了， 有有有， 是您闺女还是您儿子？ 那个我们这个都是厂职工培养的。 都说了，不是只传自己家人， 先进哦、 嗯，对， 明白了。手艺最好的，酿酒酿的最好的，最后接我这班子，是这意思吗？ 不是，就是你技术、 哦、 最起码你就是各方面技术比全面一些。 明白。 对，从一开始，跟工人车间一起干， 嗯， 一点点掌握技术以后， 真好，真好。 对对对， 好。 其实好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咱们的这个酒。其实您可以尝一尝方庄二锅头，其实咱这酒已经远销到好多地儿了、 嗯、 是吧，属于墙内开花墙外已经红了， 嗯，对， 是不是？ 咱们这边呢，就是全国呢有800多个经销商，而且产品远销就是各个国家出口20多个国家，像这个韩国、日本、美国等等一些欧美地区都有。 哦， 对，远销国外。 嗯，其实我倒是觉得未来啊，比如说咱们可以在网上啊等等这些再打开一点，可能会更好。 对， 真的、 嗯、对， 因为好喝口的朋友还是很多， 真是啊。 现在就是有一些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关注公众号、嗯、然后在上面直接购买就行。 嗯，好的， 方庄二锅头， 对， 就可以了。好，谢谢两位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介绍，有机会我们去那儿转一转，我看一看到底这个酒是怎么酿出来的。 好，欢迎。 让我哥尝一尝那65度，给他弄一最高度数的。 对， 没问题。 啊，让他尝一下。 我自带花生米。 谢谢两位啊，谢谢。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的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这个咱们告别了大兴，一会儿咱们还说一说秋天咱们去哪玩啊？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5码世界满云奇峰演艺套票，有2套，电话是400-6000-1166，或者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啊。刚刚咱们说了说饮料啊，说了说酒，接下来咱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爱酒的，特别能喝的，我们第。 他白的不行、 啊、哦，对对对，他白的不行，哎，是啤的也有啊，咱们今天得有饮料，得有白酒，也得来点啤的嘛。 哪儿啊， 让他推荐 哦。 哈，我们来欢迎第二个小时的咱们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白酒一点都不行是吧？ 已经不喝白酒好多年， 你看。 嗯，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个传说，哎，没想到是真的， 这真是真的。 小胖是我只喝北冰洋好多年了。 来啊，第二个小时咱们出去玩玩去啊，因为现在我觉得秋高气爽，天儿真的看着这天儿啊，就觉得不能在办公室里待着啊，上班是一种罪过，应该出来玩一玩。我想必可能这个周末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暑期还有一周这就结束了，可能大家也会抓住这个小尾巴，带着一家人出去转转去。而且呢，前段时间应该是挺早了，整个咱们北京大七环不已经修通了吗？啊，好多人都在开始顺着七环找好玩的了。 据说这个是咱们俗称叫七环哈， 嗯， 是咱们北京的外环吧。 对，外环 就是大外环， 对 啊，这个应该是就是之前大家一直来交换的一个七环啊， 嗯， 但是其实它整个是85%以上都在河北境内， 都在河北， 对，只有一部分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市区范围之内， 嗯 啊，然后呢，其实这条线路开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嗯 啊，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想自驾出游的，就可以减缓很多这个交通的这个堵塞的这个压力， 对， 啊，这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了，说实在话呢，就是我从2008年到现在啊，就是一直就是往郊区啊，往很多地方去跑， 嗯。 然后越跑越跑不动，就是开车去走的话，后来我干脆把车放家休息吧。 嗯 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实在是太堵了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哎，一听说这个大外环整个彻底就是全部通了之后，然后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好事情啊！而且就大家不用就说是围着，应该来说是。在过去最早前我们能够走到北京的方圆周边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只是说方圆在120公里之内，对吧？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整个这一圈走下来之后，真的是跑回我们山西老家了。 那比那儿远。 对，对吧，跑到我们山西最南边 啊， 就是山西的运城了。 就已经挨着。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整个一圈大概900多公里吧。 1000多吧。 就是不管它900、1000多，反正是基本上到我、肯定是到我们家了， 嗯 啊，到我们老家了哈。所以说我说啊，这样走一圈的话，但是其实整个沿着这样走一圈的话，它有好多这个目的地也都是非常好玩的。 而且也是比较适合于就是自驾出行去玩的。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正好这暑期不是还有一个星期时间，还也就是也就是一个星期多的，对对对对，啊，就是说大家趁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就是我们不需要跑太远的地方。啊，就是选择一些周边，我们周六日，哎，能出去去度度假，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也是挺好的。 是， 嗯 嗯，哎，那比如说我走京承高速去承德， 嗯， 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吗？ 承德其实这样子的，就是在这又扯到我们这个大七环上面啊，就是因为走大七环的话，它是有一条路，就是叫这个国家一号公路。啊，其实是承德那边的，就是离承德非常近的塞罕坝，啊，其实塞罕坝就是在今年它整个一号公路的这个风景是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本身塞罕坝它不单单说是只是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就是说是去只是120万亩的这个什么森林了， 很漂亮。 不单单是这个，它除了这个之外，它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跟这个草原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说跟那个赤峰的这个乌兰布通草原交界的一个地方，然后说是就是走这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走承德，然后承德本身市区里边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一些外八庙啊，还包括这个避暑山庄之类的，对吧？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再往前走到围场，然后走到塞罕坝啊，然后只要到了塞罕坝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玩的项目就有很多了。一个是滦河的源头在这边啊，然后可以就说到这个滦河的源头，我突然想到那边也有酒厂啊，就是只要到这边，不知道那会儿刚，一直在外边，在那个外边听大家说这个酒的事，然后满脑子全想着酒，是因为你吃喝玩乐，你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少不了酒这个话题，所以说是就拐到这儿了。就说他那边的话也是一个可以去玩的一个目的地啊，就是一个滦河的一个源头，而且从那边然后我们可以走过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风景大道一号风景大道，然后直接到了风景坝上啊。是这样的一条线路走下来， 哦，嗯，就只要走这个一号公路就肯定能到。 嗯，对对对对，肯定能够走到，说是你因为它本身是要贯穿了丰宁这一块，还贯穿了张家口， 嗯 啊，所以说呢就说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其实我更推荐的是其实就是走这条线路，因为第一个说它不热吧，它天气就是中午的时候还多少还有点晒，对吧？但是这个季节呢，就是你到草原上，它第一个它早晚上就开始冷了。啊，它不是凉快的问题了，它就是开始冷了，就是你必须得穿上，两件的衣服了。嗯，啊，就是，嗯， 就小胖，你走过京承高速，就是去到头吗？ 走到头啊？ 对呀， 啊，是走到承德吗？ 差不多吧， 走过。 哎，真的就是一过了密云啊，就它因为之前的那个京承高速，就是密云之前基本上都是双向六车道， 对， 过了密云之后就是双向四车道， 对，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啊，因为路修得非常好， 对， 就一过了密云之后，你是在山与山之间修的这个高速路， 嗯， 环绕而开， 是的， 哎，真的很漂亮，而且蓝天白云的。 只要说是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只要说到了咱们密云境内，只要是出了之前一段时间是，只要是出了京，然后只要是过了怀柔，再往北边，再往那个什么密云方向走的话，然后整个这条路上面就是越往那边走的话，然后这个天的颜色是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是的，是的， 啊，是这种情况。 是我相信，比如说过了古北口，再继续往前， 就是过了金山岭。 哎，对对， 啊， 那肯定就更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一直下到承德，然后从承德再往下走，再。走到这个长深高速上， 是 啊， 嗯，哎，其实我对那塞罕坝还挺感兴趣的。 嗯， 首先不是很远，其次呢，去年好像在北京做的推广还蛮多的， 是， 嗯， 看了好多特美的照片， 对， 而且了解了一下，原来塞罕坝也是非常美的地方，但是因为保护生态不是很好，后来呢，经过应该十几年的努力，把塞罕坝整个塞罕坝又重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那个面貌上，我就觉得哦，好漂亮，而且很励志，我想去看一看。但是我不知道塞罕坝现在景很好看啊，那住宿呢、玩呢，这些都有什么？ 住宿是非常成熟的，就是这个它跟乌兰布通本身就是一个交界的位置 哦。 然后说了它这个塞罕坝这边的话，它的包括是四星级的宾馆，然后三星级的，然后这个基本上还包括一些家庭 农家院之类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它算是家庭旅馆的吧， 嗯， 但是基本上这些设施都有，而且除此之外，它现在就是还有包括一些什么，比如像什么露营的基地啊，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就是专门做的这种木屋的这种基地都是有的， 嗯， 所以说是在这边的话，就是你的住宿是没有问题， 嗯， 当然吃，因为挨着草原，你肯定是牛羊肉少不了，再加上当地的土豆，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啊，还有包括一些沙葱啊，他们也会直接从就是去采摘，当然还有包括一些蘑菇啊，当然是草原上他们自己采摘的一些蘑菇。 真的亲，上一节说那个毅力的时候我就特饿，你说土豆我怎么就更饿了呢？真的 这个点吧，其实说实话了，就是一说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我都忍不住还继续想往下说下去，知道吧，或者是这样说下去之后，大家我们饿点不要紧，听众朋友们估计在路上的这些啊， 嗯， 估计恨死了， 嗯， 说能不能不说了。 哎，真的，就聊一题外话，就是下午上节目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然后他就发的微信， 嗯， 哎呀，看完了以后我还挺感动的，但是并不是说感动人家坚守我们那节目那么多年， 嗯， 因为他说听咱们节目听了十几年， 哦， 哎，听了十几年，然后他自己创业去吉宁， 嗯， 人在那边十来年，人在那边开民宿， 哦， 啊，然后他说那特别希望吃喝的节目组的人去那边体验一下蓝天白云草原啊，就那种感觉，虽然说没去过，但是就光想人家比如说创业也好啊，然后人家做自己的这个民宿的生意也好，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坚持的感觉，就不容易。 是的，是 的。所以后来我也说，好，你也要。 我比较激动的就是为什么做民宿，他能够坚持十几年啊，确实是不是很容易的。 人家是听节目十几年， 人做民宿做了十年吧。 啊，做了也有 十年。 对对对，你想一下，他本身所处的那个位置是在吉宁。那么吉宁在十年之前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只是去了呼和浩特那边的一些民宿，就是算是农家乐吧，哈， 嗯， 就是在当地的，就是呼和浩特大青山旁边的一些。 嗯， 当时其实在那边的，就是当地人对这个的理解，并就是几乎是没有，他们只认为说是宾馆酒店， 对， 那么对这个什么民宿农家乐这种完全没有概念的，或者在那边是一个什么蒙古大营蒙古包， 嗯， 啊，大概是这样的。那么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去开展民宿的确实是不容易，而且一坚持十年多的时间， 是是是， 嗯， 所以后来我就说呢，我说第一先预祝他生意兴隆嘛， 是， 然后再其次我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因为真的， 嗯， 创业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没有想当中那么容易，但是只要坚持做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倒是觉得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然后再其次呢，我也说了，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比如说以后可以请他到吃喝玩乐的节目当中讲讲哈，做民宿的一些经历， 嗯， 我相信喜怒哀乐全都会有的。 对对对对，没错。 嗯 嗯， 我们也可以上门采访嘛。 啊， 别让人家跑，不合适。我们去 就是 三百 波哥带队 300多公里呢。 没事，这个公里数并不是特别多，对吧？到吉宁那边顺便还能去玩好多一些目的地嘛。 你看看 啊，哦，对对对对， 嗯， 看看 对吧？你像他在他们的旁边，对吧？桌子山那边， 嗯， 对吧？有草原，有辉腾锡勒，有黄花沟， 嗯， 对吧？然后再往后右旗察哈尔后右旗这边，然后又有那个什么草原火山， 嗯， 啊，这都是离他们很近很方便的一些目的地。当然我们沿途过去的时候一路也是按照风景的路线，我们可以不选择走高速嘛，我们可以穿着这个草原的路嘛，可以走着这个大七环，然后可以再走上这个就是草原天路，然后我们直接再穿过去嘛，其实是一边玩一边就溜达就过去了。 嗯 好 好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 嗯， 我们第二次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第二次出行就是这个了哈。 好的， 第一次咱们已经定好了， 嗯， 来， 嗯， 咱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入秋了之后，大家可以去哪儿过一个舒服的周末啊？我们请来的是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刚刚说了，以大七环或者说往承德那边走，稍近点的呢，因为前段下雨下的挺厉害的，好多山区的地儿啊，就建议大家不要去了。但是入秋了之后，慢慢可能都会有所恢复了。有什么可能在秋天我们不能错过的景儿，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比如说延庆啊，怀柔啊。 现在这个时间段了，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赏秋色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北京这边，因为北方大部分就是北京这边大部分是从北往南去走的这个秋色，但是现在毕竟不是这个时间段，毕竟还在暑期当中。那么暑期当中呢，而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比如像我，其实我更推荐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先首选是延庆的一个方向。为什么我说延庆呢？因为延庆它现在是这样，就是它可能大家对一些常规的一些点都特别熟悉，比如像这个什么就是喜欢玩户外的一些朋友，对吧？他就喜欢去爬到这个什么嵩山上面去啊，或者是就或者说是去爬到一些这个什么一些比较野山的地方。当然，这种的其实我是不建议的。我更建议就是说是，比如说你像他走到这个玉渡山、龙庆峡，可能我们都很熟悉，很多人都已经去过。玉渡山其实和它是一脉相连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玉渡山最大的一个就是有几个看点，一个是就是比较适合于自驾的朋友过去，自己开着车，然后直接开到它这个山脚底下，也不用爬太高的山，但是其实你所谓的海拔已经是很高的一个位置，而在这个地方它正好有一个就是在山顶上有一个湖，虽然我不能说是跟这个长白山天池去比较啊，但最起码它还有它的一个特色，毕竟是在高山顶上的一个湖。然后这个湖应该是叫的名字还比较浪漫，忘忧湖。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高山草甸，正好在就是正好在这个湖的旁边，上面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片草场。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到玉渡山里面，它还有一些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森林的一些穿越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适合于更多户外活动的一些朋友去玩的。当然走了这条线了之后呢，然后你可以继续走香龙路一直往下走，然后走到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正值是百里画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季节，一个是它有一个就是上万亩的就是四季花海。那么延庆的这个四季花海这个景区啊，第一个它不收门票，但是它的花的种类有好多种，就是各种的薰衣草啊，各种的就是我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花啊，就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的面积几乎说是你可以看的，就是你站在这个它的整个观景台上，你去可以看，可以它直接延伸到山边上去啊，这是它的整个一片花海。对于很多喜欢花的一些朋友，喜欢就是说是拍照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到这个地方去待一下。然后最主要就是从这边，然后一直往下去走，然后走到延庆的百里画廊。百里画廊在这个季节，它沿线两边的话，除了水，就是沿着水系一直往下走，就是白河部水库的那个水系一直往下走，然后就可以，我觉得说这条线路里边的一个是两边的景点就是不是很大啊，但是确实都是比较精华的一些景点都存在。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它的整个沿路两边你时不时就会发现有这个有这个一片花海，什么不管向日葵的，还有包括什么鸡冠花的哈，就各种种类的花海都可以出现。而且整个是林荫大道啊，就是这条路的两边全是树，然后几乎你开车也不会被晒着，所以说我觉得正好就是周末两天的时间，就这几个目的地你可以，就是延庆的这几个目的地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比较一个适合的。当然如果说是大家走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我觉得说是有两个方向可以选，一个是往怀柔方向，从延庆，因为它本身是连接着怀柔，另外一边是连接着门头沟。那么门头沟这个方向呢，其实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从就是沿着京西草原，就是康熙草原，然后直接奔到怀来方向，然后直接走官厅水库啊，因为这个季节也 吃官厅水库的鱼也是非常不错。我怎么说着说着就拐到鱼上面又来了， 真行啊。不吃猫的鱼说，现在草原天路怎么样呢？适合现在去吗？雨季的话那条路不会有山吧？那既然叫天路，那它肯定就是草原嘛。 对 啊，所以跟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您可以去。但是其实说心里话，因为这条路就是现在太热了，我真的是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去刚才波说的那个塞罕坝。我觉得应该也很美。 对，一个是凉快，当然它就是可能是冲着就是一定是要去天路的话、就是冲天路的话，天路有没有山呢？其实你这条路就在山脊梁骨上建的，所以说啥就是你是在山脊梁骨上走，然后肯定有上坡下坡这些地方啊，这是第一。第二一点了，但是这个季节去草原天路的话，其实我觉得就稍微再等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就是我每一年到这个中秋节前后的时候，正好它的草黄了，而且草的颜色、就是各种颜色都出来了，梯田的颜色也出来了，那个时间呢比较适合摄影一些去玩的。 就是绿色的全部变成金黄色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在那个时间段，就说是一个是金黄色，第二一个还包括一些它因为它还有一些这个树木的存在嘛。它树的颜色包括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山楂树的这个叶儿，到那个时候它是发红色的。所以说衬出来之后，再加上一些这个它本身有画皮岭嘛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松树，然后这样正好衬出来就是各种不同的颜色全出来了。所以说就是它在。如果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什么时间段去最好？我说不同的季节去是不一样的。冬天是你如果车没有套防滑链的话是上不去的，对吧？啊、 哦，对 对 对 啊。然后这个夏天嘛，就只要说是不是赶到这个雷雨天气的话，就是雷雨天气你去那儿也玩不成，你只能在路上走一遍，对吧？然后就是像类似草原这样的地方，它一般就是要么是下雨，要么就是这个。 其实真要是看到雷雨天气是另外一种感觉、啊、 对对对对， 就是 它是一阵的时间，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就眼瞅哇天那边黑了， 然后还有一缕阳光射下来、 哎、就这种感觉。 对，而且那边还有风电车风电集团，整个很多的一些这种的就是摄影爱好者，他们会选择哈， 是的是的， 这样去走。所以说是就是就走这条路的话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就是单走这条路可能有点孤单啊，就是我还能给他再建议一下，就是从这条路还能拐到这个一号国家风景大道上去。 啊、哦， 还能拐到那边， 它本身是张家口连接的承德的一条线路，知道吗、 哦？ 就是这样来走的、哦，然后中间要途经丰宁，然后还要经过滦河神韵，就是张家口的故园的滦河神韵。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要走这段路的话，可能就是从下了这个高速之后，还要走将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滦河神韵这个景区，就是类似于像九曲黄河十八弯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季节正好也是选择去这个滦河神韵的一个选择，而且包括在固原它本身还有什么天鹅湖呀、五花草甸呀等等这一些景区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好，一会儿波哥哥也跟我们说比如说天路，有什么必看的景色啊，哪些景色您是不能错过的，还有就是吃的。 好的， 好多人会选择去天路，但是呢关于天路的这些推荐吧也是非常多， 对， 比较杂。您呢去过的地儿去过的次数也多啊，您跟我们说您到那儿都吃点什么好吗？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认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认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瓦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回来，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嗯，其实说完这个，趁这时候去马镇也非常好。 是的， 顺道嘛。 哎， 对，这就是一顺道、 啊，这就是顺道吧。 对对对对对对。 呵，从哪儿顺过去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条的那条连线都能连上、 啊、 是吗？ 啊、它就是完全是可以连起来的、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是这段路叫张城高速、 嗯、 啊，就是在过去没有就是叫这个大外环的时候， 嗯， 然后它就叫张城高速、嗯、然后中间的话有好多出口的话，然后比如到丰宁那个出口出来、嗯、不是到中国的马镇那边吗、 哦、 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 哦、啊，对对对，借宿说了，各位好，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现在正好我们就在去塞罕坝的路上。 哎呦， 但是堵在京通快速上 啊。 没事没事， 京通快速上这个点儿应该是要堵的哈、 啊、 但是你要出去了， 现在你要出去的话， 然后到了六环上、嗯、然后再换高速嘛，走外环嘛。 啊，对对，可以， 对吧，可以走一段嘛。 哦，那您可能要开、 啊、 不是您可能了，是您一定得开夜车了， 是， 所以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基本上这个点他开的话，然后 晚上九点 他要么是在承德休息，要么是他就直接是开到目的地的话，可能差不多这个点的话九点钟的话他估计到不了，估计得到 到不了 十一点多能 够。对、 啊、是吗？ 对、 啊、因为堵车是吧， 因为他有堵车的时间，再加上他整个在，因为现在正好还不是说是周六日、 嗯、 对吧，所以还好一些、嗯、就是差不多将近十一点钟能够到达他所到的目的地，如果他直接目的地是奔塞罕坝。 对对对 啊，反正慢慢开就得了。 对，慢慢开、 啊、然后呢到那儿给我们明天的时候啊，给我们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发给我们。 哎， 对， 嗯，哎呀，一看人家现在出去也是为了溜溜达达的， 人家是很讲究的， 是不 绝对绝对不跟大家赶在周六日去挤挤去。 哎、啊，是的， 是准备在通州休息一下是吧？ 嗯， 不是，人计划到承德喝碗羊汤再走 啊。其实真的就是每每啊，就是一到五环以内吧， 嗯， 就是开车啊、 嗯， 我这心就一点一点紧上了。 哦， 但是只要开车出六环以后， 嗯， 哎，你这心慢慢慢慢就松开， 就放开了。 哎，是，而且越往外开、哎，这种感觉越好。 就是你自己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是是是， 而且尤其是像他奔的这个方向，比如像这种草原了或者什么海边、 嗯， 特别空阔的一种， 是、 嗯，就是给你的心里边那种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是的，嗯、是的， 嗯， 来，正好我们也帮助一下亲，你干嘛呢？ 他要下个星期六啊，星期天带孩子出去玩，问一下波哥玉县和涞源哪个空中草原好，带孩子去哪个比较合适呢，要注意点什么。 玉县和涞源它的空中草原是一个 漂亮， 就是这个不用 没得选， 就是你不用去选择。对，因为从玉县，然后你一般就我们走法是这样的，我们从北京开车，然后到了玉县那边，然后直接穿过它的峡谷，最后到了空中草原上面之后，然后最后从涞源去返回来北京，是这样来走的一条线路、 嗯、 所以说它空中草原指的是一个空中草原。 哦， 不是像我们房山的那个百花山一样，和门头沟它两个都是这样来指，都是指向了一个百花山。 嗯 啊，是这样子的。 哦，好，哎，对，我就突然忘了一说大家的，咱们上一节的时候留下来的话题是在天路上有什么必看的一些景点、 嗯、 还有好吃的。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们到天路上，它好吃的就是基本上属于草原，就是跟草原的这个风格差不多，什么烤全羊啊，烤肉，其实我觉得在那边的话，就是它当地，就是张家口的当地，是这个吃油面类的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但是说是不是正宗的农家乐给你做出来的，或者它是不是这样做出来，这就不一定了哈。就是因为这是当地的一大特产，然后。这是从他这个吃的，就是除了牛羊肉之类的，这个是在这个草原是必须要选择的，不管是吃撸串吃烤羊腿手扒肉吧，可能在这边不是首选啊，就是吃的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的，但是以烤羊还是比较偏多的，这是从这边的一个吃法上来说啊。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店，比如说您吃了那么多了，这一家老王家的烤羊好吃， 他记不住名儿。刚才在导播间的时候， 都是断着片走的是吧？ 刚在导播间的时候突然跟我说，那个咱们说的那个唐山的那个是多少，20块钱？ 就22块钱， 22块钱， 对对对对， 随便吃的那家 饺子馆。 他终于想起来叫什么名了。 对， 叫什么来着， 那个习家婆，就是习是媳妇的习，家是家庭的家，婆是婆婆的婆，习家婆饺子馆。 他就因为觉得人家因为吃饺子自助，好多种 的，就是自己包是吧？ 不是 都弄好了， 人家是包好的 啊， 然后你直接 吃 啊，就是现都是现包的啊，然后你直接现拿就行 了，22块钱。后来他就觉得哇，太便宜了，他带好多人去。 是，我确实曾经一回带了20多个人去吃了一次。好多人就不服嘛，我说真是这么回事。 是，所以他刚想起名字， 对， 问他名字有点难。 就是这个名字，我确实就是店也非常多，知道吧？但就是包括就是整个沿着天路的整个路两边。都有很多店，而且就是说在它的整个甚至说是伸到它路下面，比如说像有很多的朋友并不知道的一些路，走到什么伊玛图乡那边的也有啊，就是这地名我能记住，但是这个店名我还没记住，它只有2家店，你知道吗？就是很好分，知道吧？就是很好分辨的，就是说是这是一种选择，就是选择哪家店，烤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对吧？啊，就是在草原上的人们不差这个烤羊的手艺啊，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真是不太放心的话，你自己可以去烤点串，对吧？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嗯， 对。 然后这是说在这个草原天路上，它吃的上面啊，然后它就是天路这几个地方，我觉得是要必须要去走的几个点，就是我们比如说打比方，我们从崇礼的画皮岭要进去的话，对吧？啊，就是画皮岭它那一带的，它整个就是有几个观景台，就是有一它，因为它每一个路段，就是因为整个全部穿过来之后，大概一共下来有10几个观景台吧，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规模的哈，就是说是一个是它那个就是画皮岭上面，这是一个就是常规的一个观景台，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地方的烤红薯很好吃，真的是当地产的，是这个好多人就是自己在那个地方就是买他这个红薯，然后自己买回来，知道吧？这个是以当地的一个， 他那儿就是红薯好， 对，烤红薯，路边的摊上的，知道吧？这是 红瓤的是吧？ 对， 白瓤， 对，有红瓤的，也有白瓤的，但是说是它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那个心是干的那种，就是又干又面的，又甜的那种的，所以说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这是就是几乎我每次到那个地方都会去选择吃，但是因为什么呢？也不是因为饿的原因，可能是觉得是有点冷的原因，那上面还有卖烤羊串的，总想在那吃两串这个烤肉串，这个是也是就是正好它。就是这个路边上这几个是挨着的，就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然后你正好可以去看看整个边上的一些这个大风车，对吧？然后就是这段就是基本上是看这个，对吧？画皮岭的一个岩片石，就是几乎他们就是挨着的，就是你这个路上你走过来停的那个位置，就是岩片也是就是正好它。就是这个路边上这几个是挨着的，就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然后你正好可以去看看整个边上的一些这个大风车，对吧？然后就是这段就是基本上是看这个，对吧？画皮岭的一个岩片石，就是几乎他们就是挨着的，就是你这个路上你走过来停的那个位置，就是岩片石，这是属于在靠近崇礼方向，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就要一直往前去走啊，就要走到有一个叫大，就是一个大拐弯，就是他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如果是越野车的话，可以直接开到那个，就是从这个岔道开出去，开到那个山坡上面去，整个去看整个一个草原天路啊，这也是选择的一个点啊，然后再往前面去走。 走的话，几乎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是它的一个就是这个天路的给大家就是大家的一个概念嘛，就是有一条路，一个大坡，然后直接你在这边你看不到那个坡上面那个情况，然后要拍那个照片。但是我不建议在这个马路上，除非说哎路上确实是没有人， 是的，是的， 对，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就说是你可以看看啊，确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当然是就是一定是在天路上面，就是因为发生的这个事情也是特别多了，就比如像很多的一些车，它就停在那个边上，那个车轮胎就是正好就已经弹在那个边上了，它非要在马路边上停，然后这个车翻过去的这个车，我至少见到过好多起了。 嚯、 哦！对，就是车直接咕噜就滚下去了。 没说、哦、那天就是说了一个那个新闻，就是也男朋友跟女朋友俩人嘛，然后女孩也。我真想用讨厌这个词来形容，就是跟男朋友说必须要拍一个火车道上然后他单腿走那个铁轨的那个照片，俯拍， 对， 确实是很漂亮。那你想男孩那肯定答应啊，女朋友的要求那至高无上，但是呢这女孩有更高的要求，必须得是火车来了的时候哟。 那这个太危险了， 多危险啊。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拍照吧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是在进行路段，这个可以去选择的，这个其实我们碰到过很多地方它有的，比如想拍火车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已经不再用了，就是这个铁路已经是不再使用的，是供参观的，你可以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拍出来这个效果。当然说是你非要去选择说是哎真的是等到火车来的那个太危险了，就是别说你是一个人真的说你就弄一卡车放的然后直接给撞翻了，知道吗？这是真的确确实实的，就是火车的因为它刹不住车呀，它的惯性有特别强大，就是你一个货车直接给你撞两截就出去了， 太危险。 对对对，所以说危险的事情就说是不建议这样去做，对吧？你真想拍的话，你可以找一些就是专门有影视基地的这种地方，是有这样的设施，是有这样的条件的。 遇到女朋友有这样的要求的啊，大家可以说行，没问题，先答应她，观察一星期，看看她手机啊。平时注意一下他的出行啊，啊，有可能是有问题，我觉得，对不对？ 你是看他正常不正常是吗？ 这是属于谋杀行为啊，这感觉。 不过一说这个，想起就是前些日子不是那个中国的情人节嘛，七夕，然后我看了一个那个报道，哎呀，看完了以后，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女孩子真的是不能要 哦， 就是说那时候她男朋友特别忙，特别忙，然后就把那个。啊，那个日子男朋友忘了 啊、 忘了也没给女朋友买东西，当然这个事儿发生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啊。 哦， 女孩特生气，冷战，也不接电话，然后也不回，发现男孩就怎么找这女孩都不理，然后这男孩想，那算了吧，那个买了一个那个相当于那个项链底那个坠儿， 对， 就那个金子 吊坠， 哎，吊坠。然后呢，专门买了一个蛋糕，把那吊坠放蛋糕里、然后快递去的，还算很浪漫吧， 浪漫的道个歉。 因为那个男孩理工男，他就平时也很少表达呀，或者是 对对对， 哎，送一快递去了，没想到这女孩直接扔垃圾箱了，根本就没看。然后后来得知里头有一个金首饰的时候， 对， 叫全家人连夜分垃圾堆。最后终于把那个找到了，找到了以后，然后那女孩依然说跟他分手。后来当时我都想，哎呀，早分早消停吧， 对对对， 这么好的一个男孩，然后坏在这么差的一个女朋友手里了，哎呀，真是不。 现在男女比例是严重失调的啊，不是说男生多，是女生多，好不好？真是， 不是， 这个 是男生多， 男生是多点吧。 不是女生多吗？ 不是， 我看错了吗？ 对对对对对，您可能看的不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中国的。 我的自信竟然来自于一个虚假消息啊！那还是要珍惜身边人的啊，但是要选对人，好女孩有很多啊。来吧，这样我平复一下心情，先进一条广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啊，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在北京周边寻找一些可以去玩的啊，在这个秋天稍微的可以放松一下的地方。 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把他们在百里画廊的照片发上来了。 应该很漂亮。 是是是，你看，像学会忍耐也说了，他说我昨天去的延庆的百里画廊，哎，现在可以看花，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易三也说了，说前几天很幸运的在吃喝玩乐的节目当中抽中了马镇的套票， 恭喜。 哎，他说明天一早直奔马镇。 哎呦，真好， 哎呀，非常期待蓝天白云啊。 好， 他说在这儿先谢过我们了。不用谢我们，票不是我们给的呀，是马镇给的。对，但是之前不是小胖跟我们的气象专家连线嘛？这些天的天气应该还好， 还好， 应该是近三四天都是 是的，是的，是的，没问题。 还是那句话，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呢，也别忘了跟我们稍微联系一下。 是 啊，您发朋友圈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发一下，让我们看看你那边的景到底有多美。 是， 再羡慕您一下，好不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大概五分多钟了。波哥，还有什么好的地儿可以值得我们去的呢？ 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其实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下雨，可能很多人就是去门头沟这个方向，就是去山区的方向比较偏少， 因为注意安全。 对对对，注意安全。但是在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门头沟还是能够去选择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什么呀，就是一个是从斋堂水库然后分到两边，一边是走到幽州峡谷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属于一个穿越的路线，就是说是开着车可以去走啊，当然是越野车，去能够从这边穿到官厅水库。我那一节我上半节的时候我说过了，就是从官厅水库的南边的大坝，然后直接穿过去走到幽州峡谷，这条路线也是非常棒的一条线路。 是那个挂壁公路那？ 对对对，壁挂就是挂壁，壁挂都一样，对吧？就是要从那个地方穿过去然后穿过去，然后可以穿到这个门头沟的这个幽州峡谷这边，因为这边后面有一个珍珠湖，也是值得一看的一个地方。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沿着这条线路一直往下走，可以走到这个门头沟的这个窜白景区，现在叫窜白景区，以前是窜底下，就是简称吧，还是去窜底下。这个地方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它晚上也是比较冷的。就是你要穿个半袖，在晚上在这个窜底下这个古村落里边去转的话，我估计是有点凉就在这个季节，就是现在八月底这个时间段。但是哎，就是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避暑的地方嘛，而且本身它作为这个古村落来说，它是已经是基本上好多院子，将近有70多个院子是保存在这个将近200年的这个历史。而且就是每一个院里边都有它每一个院的说法，不管什么福字院啊，还是包括这个什么福禄寿喜就是这是作为他们这边的一个说法。而且整个从山的对面，然后你可以看整个村落，它有它的一个形，它有它的形状，而且从它的整个这个窜底下的这个简单的一个窜字儿，对吧？就是有都是有文化底蕴的，因为本身毕竟这个在过去当中呢拍过很多一些影视作品。那么这个地方是，其实我觉得说是如果选择周六日在这个地方去住这个农家，就是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民宿了 对， 以前的 就在里边。 对，以前的时候都是说农家院，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它有一些比较就是是房间里边做了一些改造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我推荐大家到这个窜底下，而且窜底下这边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比较好吃的，也是我非常，就是我每次都会给大家推荐这个的，就是有一个叫窜运23号院的，这个我能记住，烤羊腿。 23号院。 对，就是他们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卖的都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腿 哦， 但是确实是很好吃，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两个人就要吃一条腿， 是属于特嫩特多汁的那种， 外焦里嫩。然后它是属于挂炉里边去烤出来，而且就是全部是入味的，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也之前的时候上过很多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而且就是确实是我每次去，比如说我有几，就是有几个朋友去，他每个人都除了吃完之后还要往回带一条，回来微波炉加热，或者自己家有那种炉的话，然后可以去 可以去烤一下、 哦、是吗？ 对对对对， 完了，小胖一听烤羊腿就站也坐不住， 而且这个烤羊腿它的价格还不是很高，应该按照现在的价格是在150到180块钱之间、 哦、 一条腿，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对，因为前些年便宜一些啊，120块钱啊，还有过80块钱、 嗯、 啊，这是前些年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就在这边的话是一定要选择这边的，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它这边的这个饭的这个做法类似于山西的，因为毕竟属于过去的一个这个运输的一个通道驿站，那么说它运煤啊什么什么，基本上要从这条道上去走， 嗯、 所以说呢，这边呢，它的一些好多的一些这个本身的它的整个一个老祖先吧，据传说听说是这样的啊，是从山西搬过来，是一个姓韩的，然后是因为冷嘛，都是姓韩，所以说后来把这个村名取为一个串子儿，啊，串字儿就是串是它是用他们那个字儿，就是当地人这么说的，星字头林子腰，大字底下加火烧， 嗯， 然后就是火，就是翻过来念的话就是火，就是大火烧林，越烧越旺， 嗯 啊、 嗯哦，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明白， 这是一个串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它不仅是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除了摄影，除了一些去了解这些，还能够去学到很多一些东西， 嗯， 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然后说如果喜欢穿越的很多一些朋友，可以去选择一些越野车，对吧？就是在当地有一些什么 ATV。啊，然后可以去走上60-70公里的这个山路， 嗯， 啊，这是一个，这是穿越的，不管是一些什么草场了、啊，还包括一些这个河沟了、啊，都可以去穿越的， 嗯， 啊，就是这是一种选择。然后再往下走，就到了门头沟的灵山了。灵山上现在可能有点冷，但是要比冬天去安全很多。建议大家坐缆车先上到它第一个，就是高台，然后再最后再走到2303米的那个位置去，可以看到对面的五台山小五台。 嗯，不错。 好啊，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七饼说我应该是媳妇儿啊，4个多月左右的孕妇啊，想带她出去玩玩，先恭喜一下啊，北京周边1天到2天有什么地儿可以去的， 四个月的孕妇， 是的， 那么1天到2天的话，其实我建议她到一些比较偏休闲的一些地方，比如像怀柔区域当中呢，比如像黄花城、水长城这样的一个地方，虽然是叫水长城，但是不用爬山的，就是她可以坐坐这个游船，然后直接就是坐到她什么这个就是沙滩的这个位置，也不用去爬长城，然后再返回来还可以坐游船，就是景色是可以看到，然后度假也可以去玩一玩，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到雁栖湖呀，还包括在平谷的这个金海湖，这种都比较适合于像孕妇，就是四个多月的， 只要散心就是、 对对对对对，透、 嗯、 看看新鲜的空气， 嗯、 然后比如到平谷了，还能再多吃些鱼、 嗯， 也是一个比较有益的一个事情嘛。 嗯、 平谷、密云水库那边都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平谷的密云水库是它不能进去玩， 嗯、 但是平谷的金海湖它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怕七饼说别，当我媳妇儿面别提吃。一滴吃它就恶心， 哎，可以喝点鱼汤嘛？ 哎，对 对 对, 对，啊，这也是，就是盼着他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粮食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吧，祝大家玩的开心啊！也谢谢波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下午咱们再见喽。你知道我所有